有人着急了，我血压高是吧，高压100啊，这高压180，我低压80啊，是吧，啊，你先去查查颈椎是吧，低压80高压180，你这高血压都两可之间的啊。那还有的病人说，那我这血压高压140低压100，检查检查心电图吧，是吧，看看是不是心脏有病了，不见得是血压的问题，是吧，我们到那个心脏引发的中风，我们到那个专题还会说啊。这是高血压病照中风，警戒线低压100高压180啊，高血压要高到200的呢，高到200的你先就保命吧，是吧，血压高到200的人，你要在药铺测的血压没人管你，但凡你要在专业的正规的医院，你要测了个200的血压，你是甭想出医院的门啊，医生是让你签字，家属你领回去，哎，这是医生的责任，你半道要是倒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，哎，这是高血压病照中风啊，这个不分年龄大小，就看你得高血压病的年头的长短啊，这个大家说清楚啊。那说高血压病得中风，那低血压病就没事了呗啊，非也，低血压病造中风隐形杀手，杀人于无形之中，是吧，不少人呢血压低了一辈子，得中风，得脑梗，得帕金森，得老年痴呆，这些病得全了，后来来找我，那徐老师你帮我找找病因吗，我一般第一句话就问血压，哎呀我血压60-90啊，我说低血压呀，他说我知道低呀，我低一辈子了，他说那我年轻的时候没感觉，对呀，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血管通畅啊，什么叫温水煮青蛙听过没有，是吧，一只蛤蟆扔到开水里蹭蹦出去了，烫的，一只青蛙扔到温水里煮，都煮熟了煮死了，自己还以为泡温泉呢，这就是低血压，杀人不见血的刀，哎，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，低血压病，多少70-110叫低血压啊，叫低血压，低过100就是病，低到90就是半条命，这大家伙一定要知道，那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感觉啊，因为你年轻，你有老本可以吃，叫吃青春饭嘛，那什么时候有感觉，60岁啊，我给大家讲过人的自然衰老啊，人过了30岁人生的巅峰期之后，人的血管、心脏、肝脏、肾脏、肌肉、骨骼、皮肤、人的器官以每年1%的速度开始正常的衰老，老到什么时候人才有感觉啊，说健康人你得老到多大岁数你才知道老了，告诉大家80岁不知老矣，啥意思，每年1%的速度开始衰老，老到80岁老了50年你器官功能减少1/2，你才相当于刚得上冠心病，什么叫不知老矣，就是80岁照样的人还什么呢，健健康康没感觉啊，这是健康的衰老， 但是你的功能也是正常人巅峰时期功能的一半了，但是没有感觉。什么时候有感觉？超过 50% 的衰老才开始有感觉。所以人说我是健康人，我怎么样才能感觉到我老了，我不中用了？功能退化 50%， 也就是到了你80岁往后。那为什么低血压的人60岁他就衰老了呢？哎，就告诉你，器官衰老了 50% 往上。60岁的人，80岁的心脏，80岁的脑供血，80岁的骨骼、肌肉、皮肤，提前衰老20年。这就是缺血的结果。所以你中风有感觉了。所以低血压病人，你真正有感觉的时候是50岁就有，而到60岁脑梗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低血压照中风什么时候治最及时？50岁之前。你到60岁再想治回来很难了。所以低血压它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，它照的那个中风比高血压病难治，因为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人元气亏得更多。防中风调节血压80/123是国际标准，90/140是老年人的长寿的标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这中风啊，给大家说了它的两大病因，一个叫高血压病照中风，10年得冠心病，20年得脑中风。这是高血压病，吃着降压药是吧，到加药药量越来越多，最后到联合用药也降不下来血压，叫高血压病的降压药失控的状态。哎，这时候中风病就来敲门了，是吧？说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时候防中风，哎，就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了，是吧？低血压病照中风呢，它没有高血压病那么轰轰烈烈，是吧？因为高血压病是吃降压药降不下来了，难治型高血压，是吧？高血压病失控。绝口了，中风了，那，而低血压呢？哎，不在沉默当中崛起，就在沉默当中死亡。你可以是大半辈子低血压，但不代表你后半辈子还能平平安安的低血压。所以低血压叫隐形杀手。你头30年，你头50年低没事儿。你到60岁要及时改过，80/123这是健康人的国际标准，而老年人长寿的血压标准是90/140。你到了60岁，你还是60/90的血压，你还是70/110的血压，你还达不到那80/120的标准。脑梗塞、脑腔梗、脑萎缩、老年痴呆、帕金森，这些病排着队来找你。这些病有一个算一个， 得上可就治不好，治好了也剩半条命，所以中风病要早防早治。那低血压病的人就问了，那我如何才能不得脑梗，不得中风，不得偏瘫半身不遂？那你就别赶在60岁的时候，别赶在中风形成了再治，你得打个提前量，提前5年，提前10年，也就是在50岁或者54、55岁的时候，及时调节自己的血压，把血压调到80、123，远离中风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呀，这个人治病啊，都想药到病除，但可绝对不是100%的，说我吃上药病一定能好。哎，所以这里边有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的成分。什么意思？先天的禀赋不同。哎，就是爹妈给的那罐元气啊，那一罐子元气的多少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回过头来呢，后天的努力又不一样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我听话，我科学养生，有的时候我不信那套，病倒再说。你看，说后天努力又有差别，所以结果呢，也就千差万别。但是有一条啊，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所以懂养生的、会养生的和那个不懂不会不做不听不闻，那是大不相同的。所以在养生界有这么句话，叫科学养生多活10年，是吧？啥意思啊？是吧？是不是咱们国家现在人口的这个平均寿命，是吧？男同志76，女同志78，平均寿命77岁，是吧？科学养生增寿10年，是不是咱们都得活到87岁，是吧？把国家的这个什么呢，寿命标准增加10年，这才达到了养生的目的，是这样的吗？你这么理解没错啊，没错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一口气吃不了个胖子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科学养生这个事儿，它得年积月累，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于早养生十几年、几十年的耕耘，才能铸就健康长寿。所以真正的百岁老人，是吧？他绝对不是吃了某个药，更不是吃了某个保健品的结果。人口平均寿命长了5岁，什么结果？哎呀，有人说是医院大夫抢救的结果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是这人中风，是吧？你给他抢过来，他又多活了5年，可能吗？这人心梗放支架，都放2回了，你又给抢救回来，又多活5年，可能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放支架、装起搏器、放疗、化疗，就这样救人，是火线上往回救命，给你救回来，是吧？叫大难不死半条命，是吧？你也活不太久。这话难听，是不是啊？但是难听也得说，因为这是实话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心梗放支架的人，和一个心脏健康或者提前保健心绞痛都消失的人，你说他俩谁活的时间长？你排除意外， 是不是啊？那一定是心脏健康的人相对而言比那心梗放支架的人活得长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中国人口平均寿命长了5岁，是吧？不是放支架、开刀、放化疗、挂吊瓶，不是这些的功劳，真正的功劳尽在生活饮食，是吧？尽在中国，是吧？医疗保健产业、康复产业的逐渐的健全，是吧？所以这回大家伙明白了吧？是吧？什么叫科学养生，多活10年，让你远离心脑血管意外，是吧？不要单纯的去感谢某个医药企业、某个保健品，都不是。就是因为你有了意识，有了加强保健和预防的意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儿啊，希望咱们的健康科普知识能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，是吧？哎，能让大家叫迷途知返，把真正的健康长寿，把原来依靠所谓的药物、依靠放支架、依靠装起搏器、依靠什么外国大夫进口药，把这些活命的救命稻草，把它转变成一种科学健康的思维。哎，因时是吧？因天时，因地，因不同的地域特点，因人，因你五脏六腑的变化，我们提早一步去防治。哎，我们就能远离好多危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争取少住院，少抢救，少吃化学类的药物，恢复人生命的元气本能，进而实现健康长寿。但是我还得多解释两句啊、哦，少住院不是你该住院我不让你住，少抢救不是你到病危我不让你打120，是不是啊？少吃化学药物不是说你该吃药我们不让你吃，而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把身体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水平。你想住院，医生不留你；你想放支架，大夫说没到那个程度；你想吃化学药物，医生告诉你，用点植物药，用点什么呢？哎，中药提纯的保健品，就能达到症状消失，感觉正常，数据指标正常，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哎，这是我们真正健康的主旨啊！所以秋季叫多事之秋，是吧？防中风，蓝莓原花青素叫元气培固法，先从生命生活的本源解决好大家伙吃饭、睡觉、走道的问题，这就让你避免了意外的发生。而你的生活被打乱了，饭吃的不香，大便排的不畅，天天晚上失眠心慌，白天一走道散晃，脚踩棉花，你说你还能那么从容淡定吗？那中风可就来敲门了。所以防中风不是天天挂吊瓶，防中风是过好每一天，从生命的基础元气挑起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中风啊， 有六大病因啊，我们给大家伙已经说过了两个啊。中风有哪六大病因呢？高血压病、低血压病、糖尿病、血脂高、颈椎病的椎动脉狭窄，再加上一个风心病和房颤，也就是心脏病造中风，一共就这么六条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说这个第三条，说说这糖尿病和脂肪肝，哎，把他俩捏块堆说啊，三四条啊，说说糖尿病和脂肪肝是怎么造出来的中风，是吧？中风病啊，是脑血管的意外，心血管的意外，啊，眼底出血，那也是中风的范畴。所以中风指的是一切血管的意外，啊，这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供血的，啊，下肢动脉栓塞，对吧？那么这糖尿病它是如何造中风的呢？哎，那这么就得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。什么叫糖尿病的并发症？是吧？原来那个降糖药，是吧？说不但降糖，是吧？还能防并发症，是吧？这个到底科不科学呢？我给大家慢慢道来。其实啊，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小血管的堵塞啊，一些微细的小血管的堵塞，所以最早的表现就是微循环的缺血，表现在手脚上，微循环一缺血了怎么着啊？末梢神经炎，手麻脚麻，手脚像带手套袜套上的感觉，到医院一开药，怎么啊，维生素，或者你维生素管神经炎，是我们神经缺维生素了还是缺血了？所以靠不靠谱一目了然。我给大家伙用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用什么方啊？泡脚啊，红花淡盐水泡手泡脚，哎，这叫足浴法活血化瘀。泡脚的时候加上什么呢？复方丹参片啊，四粒复方丹参片啊，改善外周循环，这是理血之药，是吧？来改善末梢的气血循环。这个方呢，对于这个什么呢，老年瘙痒症，你看糖尿病合并症，皮肤痒啊，为什么痒啊？啊，皮脂腺、汗腺也因为微循环堵塞，它不通了。老年性白内障，对吧？啊，有人老年性白内障，我给方子：外面红花淡盐水泡脚，泡脚的时候吃点丹参片。还有人不理解了，丹参片管心脏的，还能管着我老年白内障啊？我说你为啥得白内障？我糖尿病啊。你糖尿病为啥让你得白内障？循环不好了呗。哦，那么丹参改善循环，是吧？你丹参吃到肚子里，它能改善全身的末梢循环，咋的？你眼睛是不是亲爹亲妈生的呀？啊，这一听不抬杠了啊，我明白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抬杠的人，你就不能给他好气儿说话。好言相劝听不懂，你抬杠，嘿，我比你还能抬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就不怕抬杠的，是吧？专治抬杠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糖尿病早期的并发症，啊，小循环堵塞了，啊，很好调，是吧？很好调，包括我们吃那原花青素，是不是啊？保健基础法。长白山葡萄籽的提纯物，原花青素加上蓝莓，就是改善末梢循环， 是不是啊？所以糖尿病的合并症，你吃药有少花钱的丹参片，你说我不吃药，我怕药物有副作用，好，你吃什么呢？保健品，是吧？哎，保健食品，抗氧化，抗自由基，哎，来消除微循环障碍，修复它，改善末梢的，比你补那个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活性高30倍，是不是啊？这不最近嘛，有股潮流啊，说吃维 C 治心脏病啊，成瓶买维 C， 一天吃10片，还有一天吃20片的，小心中毒。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，维 C 吃多了也会导致肾损害，是吧？你家苹果吃多了牙还酸倒了呢，是不是啊？那说我不吃维 C， 那我吃啥？你吃原花青素，它活性高，又不用吃那么大的量，它还安全有效。这就是为什么维 C 它的抗氧化作用没有原花青素好的原因所在。所以人呢，要与时俱进，别老抱着那老黄历不放。我再次提醒大家啊，你实在不放心的，你拿着你药瓶，你到大一点的省城的医院，你问问维 C 吃多了有什么损害，一天维 C 吃过10粒的，你最后吃的什么呢？尿尿都尿得跟酱油色，吃出血尿了，吃出肾炎了，你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，这得说清楚啊。好啦，接着说糖尿病。糖尿病啊，它先伤小血管，为啥小血管细，后伤大血管啊，后伤大血管是吧？怎么伤的？血糖高，血脂就高。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，糖、蛋白质和脂肪，它都是人类的能量物质，所以不要把糖尿病当成吃糖中毒了，那是不对的。你一口糖不吃，你光吃瘦肉，你蛋白质多了，你血糖也高，你说肉我也一口不吃，是吧？我不吃脂肪，是吧？那你吃啥？你光吃蔬菜，你吃蔬菜活不了，对不对？那糖分太低了，你浑身没劲儿，贫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脂肪多了也高血糖，蛋白质高了也升血糖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糖尿病不是糖中毒了，是糖、蛋白质、脂肪你代谢错乱了。所以甭管吃啥，你吃多了运动少了，你就得糖尿病。而这代谢紊乱在体内堆的血糖成不了血栓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糖尿病得不了中风，你糖尿病也得不了冠心病。那为什么糖尿病和冠心病又是等危性疾病呢？它必须有一个媒介，叫甘油三酯胆固醇，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叫血脂，是吧？你血糖高，你顶多酮中酸中毒，你昏迷了，你醒了，你还是个好人。但是你常年糖高，后来把血脂也勾高了，是吧？油脂多了，血液浑浊了，沾到血管壁上，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是不是啊？脱落了，堵塞那儿，就是脑梗、心梗。所以告诉糖尿病病人，你没有血脂高，得不了中风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问题就来了，好多人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都看着了，是吧？打 B 超、打彩超都超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血脂不高啊。我说你不高，我给你长上去的。你斑块的成分就是胆固醇呢，你不高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明确，不要追求一时数字的高低，是吧？你就是高烧发烧这事儿啊，说38度叫高烧，38度往上，39度叫高烧，38度以下叫低烧，说这小孩就烧到38度5，刚还没到高烧水平，已经烧癫痫了，烧抽了，你还说啥？是不是？所以养生要重过程，要重视这过程，更要重视这个结果的存在。你没有血脂高的结果，你动脉粥样硬化啥给你长的？动脉粥样硬化的成分是啥？所以糖尿病人别光盯着血糖高低，一定要检查血脂高低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调脂，化脂肪肝，调节血脂，改善记忆力，给您用的是银杏三七茶多酚，记住，不是西药降脂，而是中药的提取物，降脂、止血、化痰湿，改善脑循环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这银杏三七茶多酚，这东西管糖尿病不？”我说不管，它降不了你的血糖。但是它可以防你得冠心病，防你得脑梗，防你长动脉硬化斑块，防你得老年痴呆。为啥？因为它能降血脂，它还能增加脑的血流量，叫改善记忆力。你记住，你不是拿脚丫子来做记忆力的，脑供血，脑的功能影响你的记忆力。所以呀，防中风知因而调。记住啊，你得中风，哎，我血糖高，再高的血糖变不成血酸，血酸的成分是甘油三酯胆固醇。所以糖尿病想得中风，先得升高血脂，先得长斑块。那么对于那些已经长出来斑块的，还跟我大言不惭的说我血脂正常的，那我们就得问问你，你那斑块是铁心的还是铜心的？所以呀，一定要懂科学才能会养生。所以呀，血脂高的要吃银杏三七茶多酚调节血脂，血糖高的吃银杏三七茶多酚防血脂增高，血脂正常的长出斑块的，你要多吃银杏三七茶多酚，把你那斑块把它化掉，让你的血液把它清理掉，这才叫人的血管的自我畅通，远离中风的方法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普参牌普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给大家伙说中风的预防。这个中风啊，千万别得啊！得上中风，你治得再好，哎，它也会落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，是吧？老百姓有句俗话，再好的刀伤药，它不如不拉那个口子，对不对？何况中风作为心脑血管意外，不是血栓堵塞，就是什么呢？血管破裂出血。所以这个口子它是出在内伤上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它留下这个疤，要么在心脏上，要么呢在眼底动脉上，要么呢在脑组织当中，不客气的讲，是一辈子不会磨灭掉的，是吧？何况啊，在这些中枢要塞出了问题，是吧？一时情绪激动， 一时感冒发烧，或者劳累，或者摔个跟头，再或者脚底打滑，做个屁墩儿，哎，这老伤都容易复发。也就是中风，一则别得，二则得了它就容易复发。所以防中风的一级预防啊，大家伙听着啊，中风病有三级预防。这一级预防最具主动性的预防，就是因病因人群而预防，叫防而不发。这是最具主动性的最高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。哎，咱们从养生保健的角度，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一级预防，是吧？那么二级预防呢？二级预防是防而勿犯。说得没得中风啊？那脑梗啊、脑腔梗啊、啊脑出血呀、心梗放支架呀，这病都搁那儿摆着呢。所以二级预防是一级预防失败后的措施和手段，叫防复发，哎，避免二次复发。这个中风的二次复发呀，有两个阶段，是吧？第一个阶段叫急性期，也叫复发的什么呢？高发期，指的是中风发病后三个月，是吧？老话说怎么着？叫灯下黑啊！哎，你千万不要认为，好家伙，得了心梗，放了支架，我活了，我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啊，冰镇啤酒。是吧？冰镇饮料，是吧？干活劳累，多点锻炼，得仨月之内二进宫，小命扔了。哎，所以中风复发往往在什么呢？哎，刚把命救回来，刚喘口气儿，嘣儿又回医院了，又堵了。而这个复发特点往往是什么呢？梗塞合并出血，出血合并血栓。是吧？所以大家要引起高度的重视。所以这个二级预防叫什么呢？叫防复发啊。另外要助康复，啊，帮助你快点恢复。有三级预防吗？有。二级预防是一级预防失败了，三级预防呢是二级预防失败了。这三级预防可就不是防复发了，往往指的是二次复发瘫痪在床，插着氧气，叫什么呢？叫残喘啊，就上留一口气息啊，也就是我常给大家伙说的半条命，是吧？所以三级预防就是防止丢了性命，是吧？那个不叫能不能医得好，那个就是哎活的什么呢？稍微长点时间吧。所以中风的三级预防往往叫延长生命，盼奇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都盼着奇迹的出现，是吧？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中风啊得一个好一个，那就不叫奇迹了啊。如果都到半条命阶段，一条氧都活不烂跳的，多活十年二十年，那也不叫奇迹了。所以什么叫奇迹啊？哎，九死一生啊，九个死掉了活了一个啊，百里挑一，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哎活过来了，而且恢复的行动自如。所以别把偶然当必然，所以别老拿奇迹的故事忽悠老百姓。所以奇迹的这个事儿，他得碰上奇人啊，不是谁都能碰到的。所以三级预防我把它叫做救命稻草，是吧？这么讲更通俗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，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讲，一级预防二级预防都叫有效预防，而至于这三级预防 啊，那救命的活，那火烧眉毛救火的活，那抓住救命稻草，我不想死啊，是吧？救救我！啊，这个不是吃保健品能实现的，是医生。哎，是医生，还得是多年经验丰富的老医生，啊，一辈子能创造那么一个两个，啊，那你这辈子医生没白当。老话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哎，就这么来的。是不是啊？所以医生救死扶伤，救死扶伤，啊，更多的都是在扶伤，啊，帮助伤者。你是外伤还是内伤啊？对吧？而真正救死，啊，从死亡线上能拉回来的，啊，少之又少。医生也是普通人，是吧？医生也是个技术工种，所以经验的积累，是吧？所以呀，理论的水平，实践的能力，哎，加上你这见多识广，是吧？能够当机立断，能够准确剖析，能够有效的施加方案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，是吧？一二，啊，不用全懂，是吧？啊，很多人你也全懂不了啊，隔行如隔山嘛。中风有六大成因啊，一二级预防。就是咱们养生保健的重要的使命和责任。这上回我给大家讲了糖尿病造中风，它离不开高脂血症，再高的血糖堵不了血管，是吧？它得怎么着啊？哎，它得先产生血脂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，有了动脉硬化，有了血管内的斑块，有了血管的狭窄，有了血管的堵塞，那要你命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所以糖尿病治并发症不是把血糖搞得多低，而是要把血液搞得多干净。所以调血脂、化血栓、清洁血液，这是糖尿病患者防心梗、防脑梗、防肾衰竭，这是它的核心的关键。哎，我们推荐大家化血脂用银杏，是吧？那么止血管内膜的微小的出血点用三七粉止血。那此外呢，是吧？糖尿病是痰湿厚重，血脂、血糖、血尿酸，是吧？西医用不同的化学药物去来降低它，代价是肝肾损害。哎，中医呢？中医告诉你别费那个事，血脂、血糖、血尿酸都是垃圾废物，我们把它统称为痰湿。化痰湿就是健脾，所以中医用调脾的方式增加人的脾脏化痰除湿的自我清洁的能力，是吧？包括中医的嚼三鲜，是吧？山楂化肉食，大过节炖肉搁不搁山楂？不搁山楂老母鸡能炖烂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搁着山楂，哎，把肉给它化了，啊，把肉给它化了，啊，这山楂当中有鞣质，啊，你看你空肚子吃山楂，长胃肠结石，对，但是你把山楂搁肉汤里头一炖，哎，不但把那肉化了，让它容易消化，哎，这山楂的鞣质，哎，还不会产生结石，变废为宝了，所以山楂这东西不是空肚子吃的玩意儿。这山楂是炖肉不可少的。还有麦芽神曲呢，啊，一个消面积，啊，面食的食积，一个消米食的食积，是吧？小孩常用的那个中药，打山着玩， 对吧？啊，化痰湿，脾脏功能好，痰湿化，血糖、血脂、血尿酸，哎，它都能调到正常啊。当然了，近些年来还有应用这茶多酚啊，用茶多酚抗动脉硬化啊，增加神经的这个记忆力的啊。所以啊，合起来，哎，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功能的全面调节的这个保健的食品啊，银杏三七茶多酚保健的优势。哎，一化血脂，是吧？化血脂，不但化动脉粥样硬化血液当中的血脂，还化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血脂，叫动脉硬化斑块，还化心脏里边的血脂，叫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。不是你喝粥喝心脏里去了，是心脏里边有那个油脂，像粘粥一样的垃圾，哎，把这血脂化掉。哎，还化肝脏里边的脂肪沉积，叫脂肪肝啊。老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，脂肪肝比那高脂血症啊那病还重呢。为啥？因为肝是人最大的消化腺。你看西医说脾脏化湿降血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中医的痰湿理论。而西方医学告诉你，哎，是肝脏分泌的胆汁溶解油脂，消化脂肪颗粒，把它乳化溶于水。所以割了胆囊的人一吃肉跑肚拉稀，对不对？你老不吃，那你肝内胆管还长石头。所以割完胆囊的人得天天吃点肉，还不能多吃，你这多遭罪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得脂肪肝了，你看你这肝脏专门管降血脂的，你的内脏受损。哎，所以西医说治肝，中医说调脾，而二者是相辅相成。中风的三级预防啊，一级预防防中风，咱们抓住中风形成的六条原因，在这六条道上我们阻击中风，就不让你得，是不是啊？一辈子没得中风，那多开心的事儿，是吧？那二级预防是我没得啊，我没防好，得上了，得上了我别贪啊，要康复；得上了我可别再犯，因为二次复发，致残率、致死率都是翻倍的。至于三级预防，第三次犯病那保命吧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盼奇迹吧。哎，虽然这奇迹啊不容易出现，哎，但是最后啊也得拼死一搏，活就活下来了，活不下来也怨不得别人，因为人给了你两次机会啊。 下面是广告时间。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，电话是 87557319 87557320。 北京朝阳店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星月亮马酒店左侧，电话是 180-1040-1008 5745-4435。